在中国的道路当中，相撞之后，佢成个快速喺中间跌出嚟。 接球到位，接球到位。 剛才我就說呢，這個林鄭仆街呢就是要求啊，打二隻名，有就是要求大學校長啊就發聲明譴責學生啦，現在逆權公民就出現啦。那我看看這個新聞剛剛 最 updated 的。 科大校長史維向科大師生發信，指昨日至今早立法會大樓發生的事件令人痛心，很多人譴責暴力，但他認為在觀察過去幾星期的事態發展後，不應將事件視作短暫或單次的不滿，要明白示威者在充分意識到後果仍決定衝擊。他認為不論是重複相同聲明，抑或持續不斷衝突，均只會加深分化，對香港沒益處，更會令香港成為終極輸家。 嘩掂喎，一夜插中佢， 一夜插中 紅心喎。 史維嘅信件指出，示威者大部分係年輕人和學生，佢哋充分了解後果仍然決定衝擊，司法制度會跟進示威者行為，社會也自有公論，但我們必須討論問題嘅根源，對 root cause。 嘩 才能應對眼前的挑戰。 會不會跟我們剛才說的那些差不多？ 不是一樣咯。 現方的 decision， 是不是？人們很成熟的了，他要想起醫生。 好，跟著就八間教資會直資大學校董會主席就發表聯合聲明，教資會主席唐家成發表聯合聲明。 嗯。 就是說呢，校長呢就不 buy in 了，今次。就結果就只是動到那些仆街，因為校董會是商家佬來的嘛，很多是。 嗯。 是建制派來的嘛。 嗯。 但校長就不是嘛，起碼都是讀書人嘛。咁所以科大而家出現咗個情況就係咁啦，教資會嘅資助大學嘅校董會嘅主席就係咧對示威者衝擊立法會大樓感到十分痛心，咁樣希望大家唔好用暴力表達意見。 啱翻呢條，啱翻呢條拉。 政府嗰條拉啦。 係啊。 咁但係科大嘅校長就唔係喎，科大嘅校長就係話：喂，你個 root cause 係乜嘢？咪大家咪就係學生點解會噴嗰個 logo 咧？就是你的立法會根本就不是一個民意代表機構嘛，他現在就是 symbolic 地去將這個權威拉下來。 嗯， 很多人說他們賊，實際上事後你望回轉頭，大家如果要打宣傳戰，除了個宣言之外，你要 justify 他這個行動的意義是什麼。 喂，還有呢，他那幾個位置我不知道， 擺了四個相在那裡嘛，四位留守的，最後留守就是這四位。其實 跟著呢就是取消功能組別啦， 解散議會，即刻進行全面普選。 喂，佢完全喺嗰個 statement 裏面咧，從佢啲行動反映到。但係當然當中咧，你都有少少塌 Q 嘅，係咪？即係包括就算佢毀壞嗰啲所謂嗰幅油畫，阿邊個啊？范徐麗泰啊， 范徐麗泰同埋大口狗啊， 都係大口狗啫嘛。曾玉成又冇事喎、 啊，阿施偉賢同埋黃宏發都冇事啊。 喂，佢哋識揀 喎，有選擇噶、啊。 佢了解嘅喎，今日有人同我講啊，就話咧，而家呢班後生仔叻過我哋嘅原因咧，就係、是、因為佢哋而家係讀緊通識科啊嘛， 同埋佢哋上網。 咁原來咧，佢哋通識科咧，同我哋以前黃居居唔同啊，我哋以前最多讀 EPA 啫嘛。咁原來佢哋而家做嗰啲 project 咧，要出去訪問人啊， 討論問題同埋 啊，即係約你西涼，吹下水啊咁樣，跟住自己要做啲 project 啊。自己 set up 個 WhatsApp group 裏面聯絡、啊、 所以梁美芬咪要喐呢個通識囉，就係、是、咁簡單囉。 所以梁美芬醒啊， 呢啲中共睇到晒㗎啦，之後都會喐㗎啦，但係冇用囉，我覺得改變唔到。你睇到而家即係我就係話香港係逆權時代，就係咁嘅原因。 嗯， 逆權時代就係我等緊有警察，就好似喺光州嘅呢個全羅南道嘅呢個警察長唔肯開槍一樣。 嗯， 即係當時啊，全斗換派散兵落去，點解要派散兵呢？是因為當時的警察總長在即是全羅南道的警察總長不肯開槍嘛。 嗯。 即是說你現在你找回那套這樣的建制系統出來去發聲明啊，這些東西全部都是中聯辦那套的東西。你跟著在街頭簽名又是那些什麼民建聯那些人。你有什麼用是不是那些人是不是你的人來的啦， 那些是藍絲。 好啦，現在的問題就是市民都會進化，你說那些人坐在茶餐廳那裡看，他都會想下的。喂，死了三個人喎、哦！就算你唔報都好啦，佢哋 唔係，所以我哋要 reinforce 呢樣嘢嗱，我哋唔係利用即係、就是、人哋嘅即係死亡嚟換取我哋運動嘅成功，我覺得一個都嫌多嘅。但係個問題就係、是、啲人係會自己諗。 喂，你唔好當啲人而家啲一個普通嘅公民嚟嘅，唔係一啲嗰啲咩漁民嚟嘅。 同埋咧，基本上咧，從呢一個運動睇到咧，嗰、那個 IT 嗰個重要性啊嘛，我哋已經基本上係打破咗成個 CCTVB 個壟斷嘅啦。 因為好多長者唔係淨係睇長輩圖㗎，佢都上 YouTube 睇㗎。我哋節目好多長者都係用 YouTube 睇㗎，其實係。 我今日有一個同事啊，佢話佢阿媽咧係變咗咧係我哋嘅 fans 嚟㗎。係 啊，好多。 因為點解咧？佢 啲阿媽介紹翻俾啲學生睇㗎。 佢阿媽問佢：喂，陶君衡講過呢句説話咩？阿劉世良又噏過呢樣嘢，我唔知喎，大佬，我亂噏咗咁多嘢，大佬，我哋成日都亂噏喎，大佬，冇錯，以我呢一種， 你啫，我冇啊，冇亂噏， 我都係跟你嘅啫。喂，所以咧好多咧，就算以前我黃大仙啲街坊， 嗯， 或者我哋尋日喺七遊行裏面咧，其實大部分嗰啲人咧都大我十年八載嘅，我覺得。 係啦，嗱，呢個就係咁啊，個社會呢十零年咧進步得好快，因為嗰、那個。其實不是一個香港的特別的改變，而是整個互聯網的改變令到政權很多時候不是那麼容易操控這個民意和輿論，這個是個政府沒有進步，其實他還是以為找曬那些什麼星島文匯大公 TVB、啊、袁志偉成鵬譚慧儀、啊、郭燕明坐在這裡 briefing 就搞定了，以為中立媒體就是信報和明報，我都說了信報明報加埋都不夠我們做節目的問題， 不要說 media decentralize 啦、去中央化啦，我們的運動啊都個大台都是去中央化啦， 你 media 就是什麼，你只可以 TVB 就影響到一些的 低收入階層，稍微中產少少的看 Now Cable 已經是給緊付費電視，很多甚至付費電視都不看了，看互聯網新聞，看自己 Facebook 群組裡面add 咗嗰啲 friend share 出嚟嘅 news feed， 好嘛？我都有個反省啦，就呢個問題咧，即係我提下我哋城寨啲網友咧，就係、是、咧，你如果屋企仲有老人家咧，仲喺度睇緊 CCTVB， 你真係要同佢講講，因為點解連我老豆咧，有一次喺我哋嗰個 WhatsApp group 嗰個 families 嘅 WhatsApp group 好多人嘅，因為我大家族嚟嘅，佢竟然真係講咧，就係話咧，而家中國俾人恰啊，華為啊嗰啲嘢咧，美國佬啊喺度即係妒忌佢啊，咁之前佢我話大佬老豆你唔係啊嘛，你同佢個仔唱反調啊大佬，喂你係咪傻咗啊？跟住佢繼續喺度噏喎，因為我其中一個親戚咧就 share 民陣就動員出嚟，佢就自己喺度噏噏咗三四句，好在我睇得切，嗰啲啱食緊早餐。喂大佬你咪同我唱反調啊， 你俾我就即刻一係就佢 quit， 一係就我 quit 囉。 因為點解呢，佢係唔睇，即係佢唔會嘥錢去買 Now 同 Table 嘅人嚟㗎嘛，可唔可以我發覺，因為佢孤寒㗎嘛。 孤寒係啦，好多即係依賴免費電視，點解佢唔發牌俾黃維基，大家睇到曬嘅，其實我覺得。 所以我話嗰日喺煲底鞠完躬之後，我翻去銅鑼灣搭車，幾嚟咗自家見到兩個中學生嚟嘅，喺地下擺咗條 timeline， 佢話我們是如何一步一步失去自由。佢自己整嘅喎，啲相手寫嘅字寫喺條 banner 嗰度，鋪咗喺地下，好鬼長。 有十幾廿樣嗰、那個 Facebook 我見到、那個。 係啊，由2012年開始數起。 由咩一有一地兩檢、啊。係 啦，一步一步由國教，由2012年國教開始寫起佢。即係我哋話一步一步點樣失去自由。喂，大佬，即係我哋嗰個年代，我哋都唔會做到呢啲嘢啦。幾條友就喺幾里左字街嗰度就 問我哋要嘥成一兩日，仲要分埋工， 跟住圖 書館報紙嘛。 跟住一開會討論嗰條 timeline 又嘥咗幾個鐘，又鬧交，又成，跟住去食煙，就係咁樣學聯嘅生活就係咁。即係你諗下，即係佢係能夠從翻個歷史角度，呢七年嚟我哋每一仗政府嘅暴力，所以我話你慢慢將呢種暴力嘅概念。一種立法會的暴力，制度上的暴力，為什麼你可以100萬人你都不理繼續移讀呢？因為立法會你控制是啦，但是民意你佔少數、那你講下講下，我就說他為什麼打開了一罐蟲，就是這樣的原因。外國媒體都不會 buy 的，他慢慢越來越知道香港的所謂議會不是我們所理解的 parliament 來的，是一個橡皮圖章來的，選出去的人是沒有實權的，一舉手就輸的，無論你後面喂大佬，你抗進宇好那些超區議員其實有很多的選民在後面的， 不是最昂居 大口狗是零票、啊、 老共呢到今時今日呢都還認為我們這個運動呢是外國勢力一手插， 不是，我覺得這個是他藉口，他藉口來的， 我覺得他們真心相信我，開始 現在林鄭月娥對香港歷史裡面是一個偉人來的，為什麼呢？ 香港開埠以來最厲害的特首， 不是，因為他是清楚揭露了一國兩制的真面目 的荒謬、啊、 他真面目、啊、就是警棍橡膠子彈加議會暴力，加 CCTVB， 加政治化的幹部，即是公務員。嗱，諗下係咪？係呢幾樣嘢嘅啫喎。 唔係啊，你諗下，我哋以前 supposedly 覺得即係醫管局係會 OK 嘅。 係啊，屌你一樣將啲病人資料交俾差佬， 我哋以前 supposedly 覺得，喂，立法會秘書處點都好， 你陳維安 立㗎啦。 係啊，喂，大佬，我就話成個制度嗰種嘅 崩壞啊， 崩壞黨嘅滲透，後邊一個黨國機器控制曬。整個英治時代留下的政治體制，你問我那張相，紐約時報今日有個示威者將支港英旗擺在那個立法會主席台那裡，那張相有相當 symbolic meaning 的，我覺得是、就是英治時代都不如啊，為什麼他不動施偉賢和黃宏發那張相啊？立法會兩局分家之後，當時我們有份參與， 第一個是施 偉 賢，第二個是黃宏發， 我們有份參與去建立1990年立法會直選之後，九一直選之後那個同以前是同行政局黐埋一齊嘅，根本啊， 嗰陣時係港督做主席嘛，有得嘛 ，Omelco system 係兩局制度。九一選舉之後，我哋喺民主黨做嘅個港同盟嗰陣時叫做，就係同阿霍德傾點樣去將兩局切開，委員會秘書處獨立，然後法案委員會有冇傳召權，呢、這個事務委員會有冇傳召權，內會有冇傳召權，逐樣逐樣去傾，點樣可以引用 PMP 權力嘅特權法？英治時代係全部可以同你傾嘅，其實。當然他談完之後他會選擇一個比較保守的制度， 現在他根本是完全香港明眼人都看到你是跨越了所有制度， 所以你問我，我就說他四點鐘開記者會為什麼會打開一罐蟲呢？你看到今天金融時報，金融時報就因為你趕 Q 了人家的馬海走， 繼續喐你， 跟著紐約時報頭版那張照片都是那張照片來 的，什麼照 片？一支港英旗擺在主席台那裡、 okay、 如果你是老共，我告訴你為什麼張曉明中聯辦要撲出來譴責他們什麼碰觸一國兩制底線，根本不是噴漆啊，就是毀壞那張照片、是那張那支港英旗， 我昨天 全部國際新聞來的，是 昨天都有人跟我說，他說林鄭可能因為這樣要下台、就是因為你被示威者衝進去都不要緊、但是個問題就是入到去之後換了支旗就是大禍， 所以我說很多人問 回歸22年香港人人心收復不到不緊要， 那是一個全波力的改變啊， 仲懷念殖民地嘅管治嘅年代，咁即係一國兩制玩完啦，一國兩制22年嚟係代表係足招啦， 即係衰過殖民地囉。喺年青人眼中，而家嘅政府因為黨國機器下面根本就是港英年代所建立嘅一套相對比較文明溫和冇咁壓迫性嘅制度， 開放嚟 將佢改變咗、變成後面一個黨國機器。好啦，太平紳士周浩鼎銀紫荊勳章吳秋北，你冇睇7月1號受分名單啦、 冇彈 冇嘅， 大佬 你留意一下， 你都好似有受過分過㗎， 我冇，但我係太平紳士，但我係喺唔知曾蔭權年代嘅，我係。 O K， 即 係因為我做完嗰個位， 哦 ，expire 咗啦。 我係官守嚟嘅，原本係。 係。 因為我做嗰個位係官守太平紳士，咁、okay. 我走嗰陣時咧就轉咗做非官守嚟啦。 咁都好喎、 啊啊， 我係幫手探下監可以。 冇用嘅，立法會議員先得。 係咩？ 我可以巡視，即係按 duty roster 咁樣，一年有兩次或者一次巡視，哦、但就唔 太平紳士到嗰啲咁樣， 就唔可以要求去見某一個人嘅。原來 okay, okay. 就立法會議員就可以嘅。 嗯， 但係你諗下啦，呢、這個英治嘅制度，你而家連個遮羞布都掹咗佢。英治你以為殖民地唔壓迫性咩？一樣壓迫性噶。我就話六七暴動，你睇，當軍警聯合行動嗰陣時候，一樣可以打死你噶。 唔係，但係英國佬嗰、那個。政治技巧是比較高的嘛。 你記不記得我們以前示威啊，港英年代九十年代 我想 衝突得最激烈的時候，所有進步的武器是擺在一個衝鋒車那裡的，長盾都是的、 嗯、 不要說現在這樣，哇大佬個個鐵甲威龍好 Q 有型，再不是錯行曬包埋面，好像這個當正自己是美軍在這個阿富汗伊拉克咁樣喎，大佬你睇昨日嗰啲速龍， 我記得有一次 面都蒙埋喎。 我記得有一次 點解當嗰啲市民係恐怖分子啊！而家 你記唔記得八九年嘅時候咧，賀維有一次嚟香港啊，阿達仔 咧 ，Sam U 嗰個咯， 阿達仔咪 Shane Banner 係 咯，係嘛？ 唔係佢嘅發音好似係 S A M 噶，佢唔係 S H A M 嘅。原本咧，我哋都有個抗議咧入去做嘅。 嗯 ，OK， 就後屘點知咧，俾阿曹廣文 fake 咗我哋點咧？曹廣文叫我哋上去開會啊，即係佢唔使你喺門口抗議啊， 你。你唔好講何為嗰場啦，1997年6月30號，你記唔記得？民主黨決定將自己鎖喺呢個立法會嘅大樓嗰度。 嗰陣時拗得好緊要嘅。 係啦，拗得好緊要。嗰陣時就有孫明揚，我記得 嗌你哋啊嘛，碎你哋啦，係啊。 唔係，佢唔係話 佢喺露台影咗相。 你唔好鎖，你唔好反鎖，我唔使，你唔使反鎖，唔使破門，我俾你入去。 嗯。 俾你逗留喺立法會大樓 過七月一天。 俾你李柱明發表6月30號。十二點鐘發表演說，然後下面有記者，不過發表完之後希望你可以離開。 嗯， 佢、唔要核突嘢啊嘛，佢 agree 嘅嗰個場面 agree。其實嗰陣時候我哋笨咗，我哋應該繼續鎖自己喺立法會裏邊。 呢、這個係有原因，我就話點解而家年青人要去到絕路，要衝擊，要自殺，就係咁嘅原因。 而我哋嗰陣時候咁温吞咧，咁樣， 因為以前你由警隊嘅港島區指揮官，由黃燦光一路到孫明揚呢班友，同阿陳祖澤。施祖祥呢班友，全部都係同反對嗰啲學生仔有得傾嘅。其實你知唔知啊？你記唔記得以前黃燦光示威，佢知道話你條，你早啲話俾我聽，你點樣行？ 嗯， 好啊，好啦，佢知道長毛會衝，知道佢幾時會停。 嗯， 大家都會有一個咁樣嘅一個所謂文明嘅方式去溝通。我知道你唔係我同路人，嗯、但我唔會用黨國非黑即白嗰種態度去誅滅你啊嘛。 黨英知道。 其實民主派的存在是令到 一國兩制 更加激進的行動是會 自動消亡 邊緣化、 嗯、 這個就是人家聰明的地方，為什麼他不給那些位置自由黨和建制派不是和這個民主黨，為什麼譚耀宗在97前彭定康會委任他做這個安老事務委員會主席、 嗯、 我1992年加入中央政策組做顧問，那時候不是全職，嗰陣時就係顧宇德做呢個全職顧問嘅年代，首席顧問係 Neil Gustad。 嗯， 我對上嗰個顧問就係以前係民建聯嘅總幹事嚟嘅，你知唔知啊？港英政府係有一個咁嘅能力，係吸納一個左派出身喺民建聯工作過嘅人入去政府嘅核心做 think tank。 我嗰陣時候覺得曾德成都喺你嗰個階段嗰陣時候做 think tank 噶，係嘛？後屘先至做全職噶嘛，同你前後噶。 之後喺曾蔭權年代入咗去做全職，但你諗下，我想話。而家呢一代連參政都冇可能。 嗯、 你見到周庭 DQ 呢一代，你話後生仔，你有咩你咪入制度裏面講？我想問下你呢班咁樣嘅建制派，林鄭月娥係邊一個去封殺呢啲年青人從政之路？港英調翻轉，九一之後逐步開放。嗱，你學聯呢一代，你蔡耀昌啊、張延登，全部咪就係通過選舉入去咯。 嗯， 咁你喺街頭嘅時間咪少咗咯。 因為要服務街坊嘛， 又要開辦事處，又要幫人申請綜援，又要公屋調遷，消磨曬你啲時間， 又要填長者卡。 係啦，我哋最激嗰個陳國良，我仲記得， 係 係嘛？ 我哋好懷念佢。 我上次喺維園撞到佢， 你唔知 佢而家係咪喺首爾教書啊？ 係啊，而家做唔知係 associate 定 assistant professor。 我話我記得當年佢有一樣嘢就係提議嘛，兩條大嘅路線問我哋意見。一議會抗爭得唔得？即係打交啊， 街頭抗爭。 因為嗰陣台灣日日喺度打緊，因為咁嘅情況。第二咧，街頭抗爭佢 propose 咩咧？除咗佢 propose 燒車胎之外咧，就係掟汽油彈。你記唔記得？ 我唔記得。 你唔記得呢樣嘢？ 燒車胎我知。 俾阿長毛罵佢啊！呢啲當年係佢話香港係做唔到呢樣嘢啊，大佬。佢嗰陣時已經 propose。嗰日我同阿達仔講翻，佢話佢咁 creative 嘅原來。我嚇你知你自己走寶咧， 好激噶佢， 係啊，佢好激噶， 好激噶係啊，所以我就話，你而家睇到嘅，而家你中共，我根本就未進化到英治文明，人哋一個帝國，你就想學英國佬大英帝國扮一個帝國，實際上你連西藏、新疆你都比大清帝國更差，你諗下乾隆就自己係變咗西藏嘅活佛，使乜派咁多軍隊住喺西藏啫？他一個宗教的統戰已經搞定西藏班喇嘛啦， 即是說乾隆都不如。 跟住好簡單，新疆怎麼搞啊？遊牧民族一路都是用結婚啊婚姻來去組成的政治聯盟啊，他咪娶咗個和卓家族最重要嗰個家族嘅香香公主囉。 所以你頭先你嗰個講法呢就話佢一國兩制即係名存實亡呢，其實喺今次嘅事件裏面呢 係好清楚，而係全世界睇得到啊， 專制獨裁同埋一個半開放半透明的政府，我當半啦，是一個碰撞嚟嘅。 唔係，一係你就好像大陸一國 玩埋 維穩模式 ，re-education camp 啊， 係，咪你咪將啲中學生每年暑假去嗰啲嘅叫做 交流， 我估會搞噶啦，嗰啲解放軍嗰啲軍營咯，軍訓咯， 嗯， 即係阿董太搞嗰啲啊，可能將來會強制性噶，我覺得大家唔好笑啊，強制性接受軍訓噶，佢咪咁咯，我覺得，但係佢唔會翻轉頭。佢淨係鬧嗰啲人點解亂英，點解懷念英治時代，點解你班友民心唔回歸。我想問一下英治時代嗰啲嘢，琴日佢哋入到去唔屠烏斯慧賢同黃宏發，大家諗下乜嘢原因啦、我哋年紀好多人都唔知斯慧賢係邊個啦，點解啲細路仔係會尊重斯慧賢同阿黃宏發， 因為讀過呢個通識教育嗰啲， 上網都揾得到啦。 咁係 點解要帶支港英旗入去 Google 大成搞掂， 是嗎？即是你諗下，你只係從一方面去點樣壓制佢哋。 嗯。 佢哋從政，我就話 DQ 暴力定係撞玻璃暴力。而家好多人都會識得問呢啲問題㗎喎。 制度嘅暴力嘅問題嘛。 係呀，你問就算係一個普通嘅市民，我哋四廿零五廿歲啲人都會問呢個問題，因為佢哋經歷過曬㗎喎呢啲嘢。 喂，嗰陣時候我哋咬得好辛苦。 新界東北嗰種撥款嗰種強硬嘅模式，而家準備明日大嶼，傾都唔同香港人傾，就要攞17億撥款啦。呢、這個你話邊個暴力啊？喂。好多人點解我哋會都會激進化呢？就算我都話，我記得我解釋過嘅呢個村上春樹嗰個雞蛋高牆嗰個比喻，好多人以為就係、因為雞蛋弱，面對高牆，所以一定要支持雞蛋。其實唔係，佢喺耶路撒冷攞呢個文學獎嗰陣時，佢係講緊巴勒斯坦嘅青年，佢面對住以軍掟石嗰陣時，人哋係用實彈去射擊佢哋。掟石係咪錯咧？睇嗰個場面，嗰、那個 moment 一定係暴力啦。但是他說你整個體制的不公義嘛，其實是、所以他跟著那句先重要，就是無論高牆怎樣正確，雞蛋怎樣錯，我都會選擇站在雞蛋那邊嘛。這個就是大家要看清楚，學生昨日的行為是存在在一個什麼的社會環境和政治制度下面。 不過我覺得呢，很多 其實很多人是覺醒，我覺得今次 我們這些廢中廢老呢，真的確實有很多人是不知道這樣 的。不是昨日的行動，你問我有什麼意義呢？除了那個女仔那段片之外，即是一個都不能少那段片之外、其實第二個意義就是她入到立法會，將立法會的權威打碎。你留意一下、在所有人心目中開始問為什麼他們會走去弄那些范徐麗泰大口狗那些照 片。所以我們要宣傳這件事， 不是一定是一個 symbolic meaning， 我覺得是 將你剛 才等於有人說，我在網上看到我的朋友寫柏林圍牆倒，其實是不是真的靠柏林圍牆的人過不到？不是嘛，你作冧個圍牆那一下就是那個 symbolic meaning 來的嘛，其實是。 所以剛才你用雞蛋和高牆那樣東西，或者是整個制度的暴力這樣東西，簡單呢是要跟我們的長輩講一講，或者那些藍絲講一講， 或者自己在個 group， 在個 telegram 的 group 裡面， whatsapp group 裡面可以寫的，我覺得 用回我們剛才主要兩個 argument 就可以了。第一就是說，喂，當中裡面有很多混雜了很多人在這裡，是不是？ 有啲真係確實係黑社會嚟。 乜人都有㗎喇我覺得。 Okay? 警方嘅卧底又有。 喂我哋嘅人全部係和平非暴力嘅。Okay? 有啲插裝嗰啲人落去我哋嗰度。 同埋學生 係完全唔出奇。 嘅絕望同憤怒呢一點就着㗎喇。任何人可以係真心交可以係對家嘅人可以係自己諗住犧牲嘅人乜嘢可能性都有我覺得。 第二樣 不過邊一個 create 呢種咁樣嘅年輕人嘅憤怒呢呢個先係關鍵。 所以第二樣嘢就係話喂我哋三個年輕人犧牲咗自己嘅性命政府一啲都冇回應㗎冇 address 過 呢個問題。點解佢要喺記者會刪除呢個新聞咁重要喎我覺得。因為呢個新聞就反映到林鄭月娥嗰種蔑視呢啲人命嘅態度。我連個提問我都刪 Q 埋佢啊！ 第三咪就係講雞蛋與高牆用翻以色列同埋呢一個嘅巴勒斯坦人嘅例子話俾佢聽，喂雞蛋同高牆之間，喂掟石同開真槍實彈係唔 proportional 噶嘛？ 你議會裏面嗰種暴力，你諗下 DQ 二、DQ 四、DQ 到鄉事委員會選舉朱海迪，邊一個人而家馮華仲係諮詢緊引入呢個確認書嘅大佬啊？邊一個人僭建呢個確認書落去個選舉制度嗰度？是可以禁止由一個選舉主任去禁止年輕人參選我只要認為你的思想是有問題的你說誰暴力啊你問撞爛那塊玻璃的人暴力還是這個制度 create 這個確認書制度的林鄭月娥暴力啊 舉多個例子我們2012年整個雨傘運動完了2014年雨傘運動完了之後第一單是我覺得是最嚴重是破壞香港整個講規章講制度的就是陳文敏嘛喂大佬 港大副校長輪選 他已經過了我不記得他是不是 Nomination 那個提名 入了個委員會 入了提名委員會提名他 得他一個喂以前你就是 endorse 的是不 是現在是行使校監的權力咯 你玩這麼多手段 OK 搞到馮敬欣就差點坐監咯 喂所以喂大佬大家看在眼裡是條氣不順 跟住你那些學生給大學理工大學開除學籍那些呢所以我就話你成你逐樣逐樣計啊！我就係話 浸會頭先講係咪？ 浸唔係理工有個研究院嘅。 哦、oh, ，OK， 開除咗學籍。你逐樣逐樣計，我想話呢五年嚟，我哋個個禮拜做節目，大佬講完之後自己翻到屋企，我自己起碼要個零兩個鐘頭先至休息得到，係因為你嗰種不滿嘅情緒其實一路喺度。 好在咗做下嘅，如果唔係你仲大鑊啊！ 係啊，我哋都抑鬱啊！我話俾你聽，大家都睇唔到出路，你以為年輕人睇唔到出路咩？只不過我哋冇嗰佢哋嗰個嘅豁出去嘅勇氣，有好多考慮公司工作、屋企人、仔女、家庭、父母等等呢啲咁嘅考慮，所以我哋唔會選擇企入去嗰度。但係我覺得每一個聽緊我哋節目嘅人，我哋都要幫佢哋打贏呢場輿論戰。呢個唔係佢哋嘅輿論戰，係我哋嘅輿論戰嚟嘅，係。因為你咁樣就可以逐步揭露。香港一國兩制根本就已經名存實亡，議會、傳媒、公務員、公務員變幹部，選舉主任變 DQ 主任，選舉主任的制度明明就是他確認你的身份證啊，你登嗰啲資料是不是屬實？你選了咁多年，你好清楚，何來有個角色 係 進行政治思想審查嘅咧？呢、這個唔暴力，你問你點知我諗緊乜嘢？你點知我講嘅嘢？是不是真的 跟住 check 返晒你所有 social media。跟住 check 你 social media, 話你幾時幾月幾日問姚松炎去台灣開會講乜嘢。 我估如果佢問我嘅時候我都唔記得咗你。 你唔使自意參選我話俾你聽。 我冇諗喎。 真係㗎你而家你唔使自意參選。所以我話無論雞蛋點錯都好大家記住你一個咁大嘅一個不公義嘅環境一個咁嚴苛嘅體制對年輕人一個咁跋扈咁撲街嘅特首呢三樣嘢加埋佢 create 咗一個暴力嘅社會環境出嚟， 咪仲加咗一樣嘢，個暴力社會環境就係點咧？我哋會自我審查我哋， 咪係咯。 我哋包括我身邊啲人咧，孤陰其名咧，就係我唔會講啦。但係大家咧都係不斷喺嗰條佢定嗰條紅線裏邊咧向後吞啊！ 你諗下啦，我就話嗰日我見到嗰條 timeline， 我搭小巴翻屋企嗰陣時候，我自己都諗，其實係咪我哋做得唔夠？2012年你睇到即係嗰個細路女寫出嚟。每件事每件事咁樣寫出嚟，好鬼長嗰條 banner。原來我哋過去嗰七年嚟，不知不覺間已經失去咗咁多權利啦，已經係呢次係一次大反撲，我覺得亦都係一個新嘅開始嚟。唔單止唔可以割席，我覺得亦都要幫佢哋去 justify 佢哋做嘅嘢。因為我覺得只要我哋堅守呢個軍心唔可以動搖，民氣可以爭取翻嚟嘅。 只要你的軍心不動搖，民氣是絕對可以爭取回來。而我很相信這班小孩子他們有這樣的反省的能力，不是一錯到底好像林鄭那種人來的。林鄭根本從來沒有 connect 過香港人，他 connect 的就是一班共產黨的權貴。如果他現在逼大學校董會發這些聯合聲明，你們都可以看到這個是什麼人，好像胡志偉所說是不死都沒用的，這些人是根本是完全沒有反省，搞到這麼大鑊，搞到這麼大鑊是完全沒有反省，還是逼大學校董會去發聲明。如果你說有中學是有部那些學生的話更大鑊。所以我勸大家千祈，如果有老師問你那天你有沒有去飯煲底啊，你有沒有入過去立法會，一句都不要說，真的，大家小心。 我有啊， 因為你不想像不到學校有幾咁撲街，我告訴你，因為很多大學校長已經是被滲透的，辦學團體選的大學校長很多都是建制派的人來的，根本是 很多人沒有選到， 你不知道他滲透了哪一些哪一個層次已經去到。 很簡單而已，有一個不知道什麼教學大學那些助理，即是內地人來的啦，就說我肥了你班友仔， 不是，就是我們新中大歷史系咯，引以為恥啊，真的那條仆街實際上是一條負責點名的助教，根本就沒有權評分的，跟著就說誰去金鐘我就肥誰， 他有權嗎？佢改乜？佢改？ 佢走去兇啲學生，佢實際係冇權嘅。 諗住俾中聯辦睇， 我諗就係收到 order 做嘢啦。所以話小粉紅，小粉紅嘅意思即係共青團控制嘅香港留學生或者香港讀書嘅。所以嗰個黨國後面所有嘢，如果你要逆權，你唔可以淨係靠學生。我覺得韓國拍《逆權大狀》《逆權司機》和《逆權公民》三套電影，其實都是講緊光州。點解佢哋要拍呢三套電影？因為朴槿惠上台之後，成個民主體制受到挑戰，向右翼轉，向右翼轉。 記得， 所以《逆權公民》是最重要的， 同埋佢最慘點樣咧？佢勒著咗啲演藝界嗰啲， 因為宋康浩就黑名單啊嘛， 成個黑名單嚟嘅。《 逆權司機》裏邊嗰個宋康浩咪黑名單咯。是啊，黑名單裏面佢係導演咧，仲有 成班啊，好似話有唔知八百幾人嘅名單。 所以《蘋果日報》琴日送嗰個特刊，咪寫住逆權六月，就係咁嘅意思，就係話每一個人嚟喺你嘅崗位裏面，如果我係一個老師，我係一個法律界嘅人，我只不過是普通嘅護士，或者我只不過係一個嘅普通嘅司機、建築工人，乜都好，你要諗下。我哋喺呢個崗位裏面，每一個人喺自己崗位可以做咩？我唔覺得每一個人都有咁嘅決定可以去進行激進嘅行動，呢個亦都係唔正常，我覺得。 冇啊！正如你頭先提逆權公民，佢其中有一兩幕咧， 檢控官死都唔肯簽個死亡證， 或者嗰個獄卒幫 帶封信出嚟咯， 帶封信出嚟咯， 教會咯， 教會幫佢哋頂咯， 係啊， 係咪俾個地方佢哋匿咯？其實每人做少少嘅啫。其實今次我哋呢個運動，我發覺一樣嘢就係，其實我哋大家都唔係做好多，因為我哋冇乜領袖啦。大家做少少，同埋咧加咗好多創意。我哋以前咧，我哋又冇一套約定俗成嘅搞運動嘅方法。 因為你有領袖，就自然 dictate 咗個運動嘅方式。咁其他嘅創意出唔到嚟㗎啦嘛。 同埋我哋要 HCF 攞最大公因數啊嘛。因為點解咧？喂，大台係唔錯得一步嘅，所以你最後嘅結果咧，就係我哋所有嘢都保守。 中庸啊！ 保守 是啊，中庸之道啊。 但你又要咁諗喎，你唔冇呢一個大台，例如呢我今日亦都聽到一個意見，就係話呢有啲僆仔就下佢問，喂民陣呢一個遊行，我記得佢16號嗰、那個，喂究竟有冇不反對通知書㗎？冇嘅話呢佢未必嚟㗎喎。因為雖然我哋一定會話唔會帶 到你 㗎啦。 你記唔記得中大李立峰個 survey 呀，佢喺現場裏面發問卷做 survey 遊行嗰時候，原來越後生嘅越支持民陣。 啊，睇到。 是啊，這個是跟我們的 想像不同， 想像是有不同的，以為大台一定是班友懟大台拆大台，原來不是，那些是過去式來的， 嗯， 即是那些拆大台的行動已經是過去式， 嗯， 但是我看看岑子傑是一個即是可造之才，我看看蘋果的訪問，即是很自覺，他說我們是 facilitator， 那大台應該是這樣 的，是啊，即是我不是一個運動的領導， 你攞 HCF 嚟，佢話五大綱領，咁你咪即係抽曬所有人唔同嘅訴求，即係琴品等咧，大家係各司其職啊！即係我哋唔可以所有人有喂電台啊，你搞埋佢，組織嘅你搞，切衝嗰樣係你。 電視訪問咗一個阿伯，唔知撈定邊度，咁啊喺啲學生嘅即係衝擊行動後邊， 後面。 嗯。 咁佢話一個元朗出嚟嘅阿伯。咁佢話我就咁嘅年紀就唔得㗎啦，不過我做下啦啦隊啦咁樣。 嗯。 呢個態度好喎，真係。做下啦啦隊啦咁樣。即係我就話你人氣夠。 係。 人多。佢要逆轉唔係咁容易，因為主流媒體影像唯一影響到嘅 CCTVB， 我覺得。但係觀點上，就算你控制到明報社論、信報社論，冇 Q 用，冇人睇嘅，其實根本 好多年未睇過社論， 真係噶。你再加埋所有啲親建制嘅報紙、免費報紙都好，免費報紙有些少影響力，但係佢哋因為又唔可以做到好似左報咁樣，即係佢都有個壓力。如果佢做到左報，咁啲友唔攞佢 攞噶啦嘛，係你真係廢紙回收，大佬 啲友唔攞佢。咁所以我就話，你記者就算我都話，我認識一啲喺建制報紙做嘅記者，你見到我7月1號嘅招啊，嗰啲涉記係擋喺記者同示威者之間嘅， 嗯， 即係唔係匿喺兩邊嘅，係喺中間嘅，係 幫手維持秩序咁嘅嘢。 佢亦都係個防線啊，變咗，你明唔明啊？ 等佢冇得衝啊嘛，你 係啊， 啲差佬， 啲差佬冇得衝啊嘛， 嗯， 所以大家唔好孖，就算我叫人，我都話你唔好孖 TVB 啲記者。你要孖嘅就孖呢個袁志偉， 嗯， 係嘛？你要譴責嘅就譴責呢個袁志偉，寫信去呢個通 訊管理局。有啲人太激嘅，即係佢好似覺得咧好鬆容咁，就話喂，咁你可以唔同佢撈噶嘛？喂，大佬你養佢咩？ 就算我話一個建制台嘅記者都好啦，如果佢拍咗一段片係有機會出到嘅，係幫到成個運動嘅，佢做一次都好，我覺得 喺大公係嘛？喺文匯 咪上次出警咪就係 TVB 出嘅。 是啊， 袁志偉是這 樣的。後來因為他凌晨發了六點幾他未起身啊。 他未起身跟住他咪質疑你是他條蟲嗎？你知道他做什麼嗎？ 是啊。 是不是袁志偉這個正撲街來的，其實是。真的捉他呢，以後呢跟中聯辦搵食呢，真的發過譚詠麟，真的譚詠麟 by the way， 有間公司準備上市，大家識做的，真的。 怎樣 啊？ 可以怎樣 咪睇清楚個招股書囉。搵啲財經人士，我就話逆權時代就係咁㗎啦，我唔識睇。但我認識有個朋友混水就寫咗， 係咪 佢呢個譚詠麟演唱會公司上市申請招股書，咪大家識得睇下囉，就係問下佢問題囉，有咩問題係 咪？冇㗎啦，佢超額認購唔到㗎啦，佢都係自己內部認購㗎啦，啲友拍心口 咁黨啦， 係啊， 為撚費。 喂大佬啊，如果唔係佢，以我對佢嘅理解呢，即係我都係佢即係一路 observe 咁多年呢，佢好少落呢啲咁嘅住。 好彩我嗰個年代係支持張國榮嘅啫。 我支持許冠傑。 唔係喎，許冠傑之後㗎喇，張國榮同譚詠麟之爭嗰陣時候。 之前係你70年代㗎。 我知係80年代。我哋讀中學嘅年代，一係就張國榮，一係譚詠麟㗎啫。 係呀，啲女就係鍾意張國榮或者譚詠麟㗎嘛。 咁你當時你鍾意邊個？ 阿 Leslie 喎。因為我唱佢嘅歌啱嗰個音。 Leslie 咧就係曳嗰啲細路仔中意啲嘅，因為佢形象反叛啲嘛。 係 阿倫嘅形象就是女人湯圓嘅， 嗯 嗯， 所以咧就係吸到嗰啲乖嗰啲細路仔嘅。 我第一個女朋友咪中意 Leslie 嘅都係 曳係嘛，所以我咪話 唔係我曳啫，唔關佢事。 所以咪你第一個女朋友咯，只可以係。你睇到成個建制係會俾時代淘汰嘅，點解？到今日。環顧成個建制裏面冇一個講到一句說話出嚟係令到中間嘅市民可以接受。 嗯， 你留意一下頭先我讀港大科大校長史維嗰段說話，你咪睇到佢係 佢都係保守嘅人嚟㗎啦， 雖然係建制，但佢嗰段說話就係話你睇返個 root cause 係啲乜嘢， 唔好倒果為因啦咁樣囉，簡單講就係 而家你即係、就是、你唔可以就呢個現象就講話係暴力，你要睇返嗰個 root cause 係啲乜嘢，呢啲咪就係建制裏面比較容易接受的說話咯。但你那班黨國機器，當中聯辦控制了香港的政壇，你就必然是飼養到何君堯這班友出來。今天跟謝偉俊在立法會前面開拖嘛， 為什麼？我聽到什麼事開拖， 在咪兜前面就泛民開緊記者會，那過了時就要交個場給 建制， 咁啊，何君堯就喺泛民講緊嗰時候，就側邊喺度大聲喺度，即係干擾啦，喺度， 即係玩翻我哋以前嗰啲 嘢。係啦，你話你班友嘅縱容啊，乜乜乜啊，咁樣拉曬你哋啊，乜乜啊，咁樣。咁啊 ，Paul 咧就叫佢咧，喂，你唔好咁樣嘈啦， 收爹啦你。 因為記者喺度影住曬噶嘛，即係可以盡咗醒少少嘅其實。 你大佬你係主席咧，話曬都係係嘛？ 同埋記者影住你啲核突嘢啊嘛，你班友已經樣衰啦。你仲做埋啲咩核突嘢？咪再核突啲？ 連登被攻擊上唔到啦 ，app 都開唔到啊！連登高登， 而家 連燈高燈都上唔到啊！啱有探子回報係嘛？我哋冇事係嘛？暫時 冇事正常。 O K， 佢就怕佢再策劃行動啦，我估。但係唔緊要，有 Telegram 有冇 hack 啊？ 我 開啦。 Telegram 冇 hack， 連燈好似有 Telegram 嘅咩噶嘛？係嘛？嗰、那個平台噶嘛有。佢而家 hack 咗佢，可能係嗰個互聯網嗰個啫，可能係。 誒，史維，我啱睇緊佢個 profile，第一佢係台灣，出生台灣嘅人，喺美國讀書，係咪？離科大之前就喺密歇根大學。 喂，呢、這個有示範作用嘅，你變咗嗰啲中大段乜鬼啊？ 嗰啲名唔敢跟㗎啦，係咪？ 嗰啲咁嘅撲街唔敢再跟㗎啦，我話俾你聽啊，唔敢跟大學校董會。 佢快啊， 唔係快表態，你睇嗰個浸會嗰個咩啊？協理校長啊，楊子光啊。 嗯、 哇！又話外國勢力，又話成，又話要拉曬呢班咁嘅友。 咪呢個通咪就係中聯辦個通咯。呢、這個 香港討論區同埋另外 U One 都上唔到。 哦，而家即係所有呢啲討論平台都上唔到。 唔係我哋花生台，我唔知城寨啊，城寨城都有啦。我哋成日都上去都有毒噶。我哋嗰啲網友投訴噶，因為我哋一 kick 我哋個 link 咧上唔到我哋網頁。好在而家啲人戇居，你搞網頁冇用噶，我哋網台全部上 YouTube 噶嘛。除非你搞到 YouTube 嘅啫，大佬係咪 ？YouTube 就好難搞得到啊！如果搞得早搞到啊，普京都搞咗啦。如果係就，如果習近平、普京都搞唔掂啊，習近平點會搞得掂先得㗎？我覺得。 Baby Kingdom 都 瓜埋。嚇！咁又咁無差別攻擊啊 ！Baby Kingdom 都冇埋喎。 會唔會 Baby Kingdom 呢排都激進咗一啲嗰啲父母都？ 你唔好咁還地啦。 喂，以前真係藍絲大本營嚟嗰度係。 係。 但係我話你。 又歧視新移民，又歧視啲外佣咁。 始終嗰句，我覺得大江東去浪淘盡，你所有嘅嘢都會被時代淘汰嘅。其實，你睇1980年喺韓國，你望係好絕望嘅。其實，當全斗焕鎮壓去光州嗰陣時候，跟住好多嘅記者係企硬嘅。其實係好多記者企硬，當佢哋冇。官方的媒體嗰陣時候，這個朝鮮民族報，我記得就係嗰陣時候開始，即係組織起上嚟做自己的報紙。當大台是咁撲街嗰陣時候，我就係話大家要支持新媒體，傳統媒體就係支持蘋果日報，三蚊都好。 立場嘅網頁同埋八五冇關埋， 立場八五二都關埋，禁止回報。 好咗，我哋又冇網頁，我哋嘅網頁冇乜點用嘅啫。其實大家 我都係 話翻話翻聲先，你攻擊都冇用嚇， 唔係你中意攻擊啦， 中意攻擊都冇所謂，係啦，又冇。 我哋與有榮焉啦，係、如果冇我哋粉絲，我哋唔係好掂啊，大佬。 唔係咯，又話我哋收共產黨錢啊。 係咯，屌大鑊，呢鑊 自己攻擊自己，我攻擊你，你攻擊我。 O、okay, K， 但係冇揭發喎，大佬，如果唔係不誠實使用電腦。 但係呢個就係話，即係我哋信。時代係屬於。將來是屬於邊的人？ 啊，我點喎 ？HK Business 我哋睇下我哋個成長可唔可以到？可能第一次過㗎啦，無差別攻擊㗎啦，可能係。 你唔知道我哋最近 啊 ，Lens， 如果開得到嘅話，你就自己癱瘓自己啦。 咪咪啊，你 check 埋咪咪喎，仲要 迷迷啊，睇下迷迷得唔得？嗱，點解而家攻擊呢？如果係琴日啦， 係啦，點解咧？嗰條數點計咧？佢我真係唔係好明喎。 唔知喎，真係。可能又是扮做啲嘢啦，係嘛？跟住開 同阿爺交代， 跟住開張單咯。 係，就話我哋攻擊咗幾大網站啦，咁樣 即係撐警集會咁咯，做咗嘢㗎啦，換咗白 T 恤㗎啦。不過紋身就遮唔到，因為落雨咁樣，對唔住咁樣。 天與關係 係嘛？喂， 打區環境， 我都話呢、這個而家呢個環境呢、這個時代，記者已經剔咗曬，你見到喺林鄭記者會裏面問佢落地獄嘅問題，記者已經剔咗曬，攝影記者亦都剔咗曬。你唔係咁容易喺個運動裏面靠 CCTVB 嗰個嘅影像，因為而家呢 post 嗰個新聞之後嗰個討論先緊要啊，其實即係你新聞發生咗啦， 跟住啲人事後評論， 跟住新聞之後嘅論述權就唔喺 CCTVB 嗰度啦，個論述權就開始越嚟越冇咗個中心啊，其實以前好簡單嘛，你捉住大台，捉住幾份報紙，係咪？即係所謂一個 press briefing， 新聞處長同一台人講，講完就搞掂㗎喇，其實已經係。 唔係以前，因為我哋只係集中得亞視同埋無線呢，嗰兩個嘅報導係主導咗成個輿論㗎嘛。 但係佢而家嘅收視都唔得㗎喇，其實已經係。你見到 TVB 蝕錢有原因。 喂，而 如果佢係個輿論係能夠主導到香港 就唔會有今次啦， 就200萬啦， 唔係囉，呢個係最好嘅例證嚟， 係咪？ 所以好多人憂心重重，就覺得哎呀死啦，我哋今次運動就玩完啦。嗱，我覺得係唔會咁容易玩完嘅，因為嗰樣嘢有林鄭月娥背書嘅今次激進運動係， 嗯， 林鄭一日唔落台，呢、這個激進運動都存在一個客觀嘅基礎， 係 會得到市民嘅支持。 唔覺得連登嗰五個訴求咧，將民政嗰五個訴求減咗四個訴求啦，其中一個冇要求人哋落台啊嘛。我後屘我上個禮拜我喺個節目都有講噶、嗯，你咪繼續喺度咯。 無間地獄啊！最好啊，其實林 對反對派嚟講係最好嘅， 對中共嚟講最快嘅捷徑就斬咗佢頭。你問我 係 對中共嚟講，因為佢根本 no mercy， 任何香港嘅特首對佢嚟講，只不過係一個工具， 嗯， 一個尿壺，甚至一個氣卒，最多咪擺翻你上去嗰啲咁樣嘅垃圾政協。我哋覺得大不了，喺大陸嚟講，掟個花盆去揼死幾個政協啦，係嘛？仲有啊，嗰啲藝人。好衰唔衰做到咩？係廣東省政協都做唔到，唔好話全國政協，仲要係廣東省下面嗰啲江門市政協。 邊個啊？ 惠州市政協陳小春啊嗰啲咯。 哦，小春哥， 係啊， 我唔識嘢嗰個嚇。 係啊，即係叫阿爺，唔係叫叫共產黨叫做阿公嗰、那個。 嗯嗯， 咪咯，係撈到呢啲咁樣嘅位 置。咁成龍都好似唔係，係咪全國政協啊？佢 成龍應該係全國政協嚟㗎，係嘛？全國政協嚟嘅都係。 佢好啲，佢點啲？ 但你諗下啦，共產黨呢啲咁樣嘅體制裏面派出嚟嘅荷蘭水蓋公職，你舐咗啊，都樣衰啦，真係。 喂，老實講，而家送都冇乜人要嘅，大佬啲嘢。不過唔係做生意嗰啲又係。 好簡單，你話藝人撐警都好啦。如果佢真係咁容易 spin 到個 media 去打輿論戰嘅話，你睇到㗎，周潤發邊個唔喺大陸揾食啊？ 嗯。 喂，呢啲有影響力喎，周潤發。 撇唔到出嚟啊！ 明日大魚整咗劉德華一鑊，我諗劉德華都撇唔切啦，係嘛？今次張學友呢啲咧，連左輪右李，連李克勤都撇埋，而家得翻個譚詠麟喺度。 唔係譚詠麟而家同許冠傑嘛，而家最近 哦係喎，冇拍啊，李克勤好耐啦。 你許冠傑就從來都唔會，就算六四又佢又唔出席，亦都唔會撐政府人嚟噶嘛。 以往不朽都冇咁衰嘅，但係而家有禁制之後咧，所以你睇到嗰個紅色滲透嘅其實 嗯。 以往藝人呢就最好就耷低頭揾食， 因為佢見到你有黃耀明、何韻詩，甚至乎林建明佢啲出嚟嘛，同埋陸陸續續有啲明星都有表態咁喺自己嘅 IG 裏邊， 卓韻詩啊嗰啲咯。但係嗱，好簡單，因為對佢嚟講， 李佳芯都表態啦。 但係個問題就係、是、你人哋做嘅嘢唔代表你可以做噶嘛，好簡單。 佢諗住平衡咯。 喂，即係等於 學你成日用嗰個 term。大家都要交單，喂，屌大佬，嗰度有四五個明星，四五個啫嚇。 啊，當然我又禁制， 咁我又要禁幾個出嚟，話俾佢聽，話我有做嘢噶。喂，佢哋唔係你個效果嘅問題，係你嗰、那個、我哋要幫阿爺做翻啲嘢。阿公， 但係今日呢個情況係咩呢？就係、是、當香港嘅特區政府已經冇咗個政治角色嘅，以往嘅不屈鬆係咩呢、 嗯、 其實係特區政府自己嘅建制派。嗱，唔係中聯辦控制嘅人， 嗯， 譬如嗰啲街坊派，譬如嗰啲知識分子學者， 係， 譬如黃于漸呢啲，而家唔係，而家變咗雷鼎明，係咪變咗周庸？佢全部一國一邊就自己有曬自己嘅系統，佢哋係名義上係香港人。嗱，以往我就話香港政府係個不屈鬆嚟嘅，因為嗰啲人冇咁樣衰嘅，譬如李鵬飛、周梁淑怡、何成天呢班、鄭慕智， 呢個係保皇黨啦。 佢係保皇，佢出嚟擋嗰下，因為佢自己喺香港社會都係一個認可嘅 地位， 有社會地位嘅人，咁啲人就會覺得啊，係都有啲道理，咁咪信個政府，就唔信呢個泛民啦。 唔使啦，淨係講遊行，無端端咁多學者撲出嚟數人數， 嗰、那個葉兆輝係有問題嘅，話俾你聽啊，千祈唔好信呢條友，呢個係建制派後邊操控嘅人嚟嘅。 你諗下當年你未做中央政策組，我哋2003、2004定2005。無端端咪加咗佢嚟喺度數人數咯，明白 啊？葉兆輝啊嘛又係， 跟住就佢就揾民陣就走嚟同佢頂啊嘛，就係話唔知咩理論啦，佢話即係重複數多咗一次啊嘛，跟住有一次我打俾阿馬鵝，我話喂，呢、這個世界有對群眾運動數人數嘅學術嘅咩？邊個科學嘅咩？我真係唔明白，其實而家好容易嘅啫，航拍機 佢根本就唔係嗰個 feel。 唔係嗰個都唔係 statistics 佢求其攞個學者嘅名，其實呢個就係劉兆佳嗰類嘅人嚟嘅，大家千祈唔好信啦。 唔係有唔係網上而家咪犀利咯？點解可以打破 CCTV？ 啲人即刻 argue， 佢而家咁多人自殺，你自己做社工，你連你自己嘅專科你都唔搞， 你 就 係 數人，係咪？ 係啊！ 我揾勻咁多學術嘅圖書館，你真係貪得意咧，就話有冇啲教人數人數嘅學術㗎？係冇噶嘛？ 唔係，同埋我覺得千祈唔好跌咗落去人數個 argument 嗰度。 嗯， 我覺得嗰個唔係一個 science 嚟嘅。我想問一下。一個遊行示威幾多少人先至話有足夠嘅民意？你唔可以 claim 就係冇出嚟遊行嗰啲人係支持你嘅嘛，係嘛？咁然後就鬥人數嘅嘛，呢個係詭辯嚟嘅，所以千祈唔好跌咗落去。 因為點解咧？ 你咪搞個遊行出嚟，你講你幾多少人，你咪自己搞個遊行出嚟咯。 我哋最後結束之前咧，我覺得佢嘅劇本咧，除咗我哋頭先第一節講嗰啲內容之外咧，其實佢都估到咧，就係佢有啲咁多嘅讓步咧，香港人咧就係部分係會收貨嘅，或者今日好多係外遊咗啦。所以佢今次揾阿葉兆輝咧，佢就預理民陣咧係篤大條數，因為點解咧？喂，上一次200萬，今次點篤啲啦？點都要篤100萬啦。 係啦， 咁咧佢就攞兩個學者嚟 rebut 你啊嘛。 然後就睇下你嗱否定埋你上一次同埋再上一次嗰個遊行數字咯。 所以今次反而醒啊！喂，你唔好 up 得太大啊，大佬。因為有時喂第一，我哋要 long run 個運動，喂今次喂下次點數啊？ 其實冇所謂嘅，我覺得50好、70好、60好，其實我覺得係咁上下。但我覺得最重要係咩咧？最重要係佢呢個黨國機器控制嘅體制，係背離咗香港嘅主流啊！ 係 包括雷鼎明，港英時代嘅雷鼎明同而家雷鼎明係兩個人嚟嘅，黃於志亦都係。因為你跟得個大佬係一個撲街大佬咧， 你自己撲街埋， 你自己會撲街埋嘅，因為佢重口味，佢要你嘢嘢都出嚟表態。好簡單啊，今次大學校長就唔掰啦，就唔按波啦， 醒爬 係嘛？就係因為咁啊。當你去到個體制已經去到滑曬牙，同埋黑人憎啊，最重要係 唔係？同埋， 如果我有少少社會地位嘅人，我想問一下今日，就算你唔企喺。學生呢一邊唔企喺泛民呢邊， 唔出聲， 你咪唔出聲咯，因為你企喺個邊實在太樣衰啊嘛。 唔係，所以咧，我哋嗰陣時候講嗰個跳船理論都係啱。當我哋已經去到一個 critical mass， 例如喺6月9號咧，係一個 turning point 嚟嘅，因為我哋咁多人嘅時候，啲人都覺得醒目啦。喂，你唔好話嗰陣時候嗰個咩恩福堂嗰個 蘇 牧師啦，100毛都係啦， 係。 100毛，其實我有 observe 嘅，一路佢都係飲食食啊，即係娛樂為主。 我哋都冇事之後， 嗱我哋都冇強求人哋一定要即係走我呢啲咁嘅路嘅大佬，即係乞食咩？但係佢喺最後尾嗰個 critical 嘅 moment， 佢係第一個話罷市噶嘛？ 係， 係咪？ 最先講罷市嘅， 因為佢都喂人哋都要揾食，睇到個 market， 喂嗰啲好多中學生年青人其實係 buy 100毛嗰套，咁所以如果我哋個運動去到一個 critical mass 嘅時候，其實你特區政府無論玩咩嘅陰招，林鄭月娥你玩咩陰招都好，你好難 turn back 翻嗰啲民。 同埋咩咧？就係個運動多元化。 你跪低佢算。 同埋多元化到一個地步咧，你會補位，即係話我當學生琴日可能係驗 post 都好啦。 嗯。 你起碼好多人自愿去補位，就話俾佢聽，喂，幫佢整個宣言，跟住話俾佢聽，係呢個係 symbolic meaning。跟住《紐約時報》係會將佢變成一個頭版嘅一個圖片，新聞圖片擺喺度。因為大家都有 connection 嘅，其實係。喂，《紐約時報》係叫我哋將嗰啲警報嗰啲片交俾佢哋嘅，係。 嗯。 佢寫咗個報導，警察暴力係。所以點解警察要做一場大龍鳳喺4點鐘開記者會咧？嗰個係打國際輿論戰嚟嘅，佢哋係。但係因為佢劇本太舊，我覺得個劇本太舊， 冇 update 而我哋更加要借住呢個機會反攻係咩咧？係揭露一國兩制真實嘅情況。 所以咧。昨日我哋影嗰啲影像裏面咧，嗰幾個男女女中學生抬嗰下咧，我覺得佢係 unexpected 嘅，因為我估佢準備4點鐘嗰個記者招待會咧，就係好似我哋當年嘅老路咁咧，你4個唔走嘛，咁我哋其他人陪你， 就一齊所有人咪俾差佬搭曬咯，就咁簡單。 跟住咧，你其實個影像你除咗有嗰啲。即係濕濕碎碎嘅破壞啊，撞下玻璃之外咧，就係見到你哋 踎曬喺地下咁樣。 因為佢太陽花嘅運動，佢覺得我哋香港人係成日照抄噶嘛。我哋都狼狼上口噶。我話我哋應該好似太陽花運動咁。 香港太陽花嘛叫做。 係啊，我哋其實嗰陣時候，你知唔知我同阿毛或者係阿明咧，其實拗過一兩次咧，就關於太陽花。其實香港。是不可以這樣去 copy 人的。 不特別是體制太過壓迫性。 因為人家說了都是一人一票選 的。還有黃金平他都 不可以太離譜的嘛。 黃金平當年因為跟馬英九 不妥， 所以根本是放水，是不是？ 所以佔領立法會才成為可能的嘛。 而當時太陽花運動的學生呢，因為那時候我們不停在那裡其實是 PEP 緊這個非暴力抗爭那個課程嘛，他大部分其實除了是推爛條門之外，其他東西他是沒有搞的。 他200人是訓練過的，其實入去那200人。 我們那時候因為無論香港和台灣我們都有非暴力抗爭訓練的課程的嘛，所以我估佢咧就係叫諗住我哋照 copy 呢樣嘢，打爛波呢嗰下咧，佢已經覺得夠啦，因為核突啦，覺得你，同埋咧佢覺得你係冇 purpose 嘅，因為立法會嗰陣就唔係開咁， 佢覺得你班係 mob 啊，暴民啊，真係，即係入到去唔知搞乜就係大肆破壞啦。 所以咧，佢俾呢一個咁樣嘅陷阱我哋踩咧，點知後屘原來佢機關算盡，最後咧就係一 Q 清台嘅俾人。 唔係，最終都係你演出嗰啲人，佢唔會跟你劇本去做噶嘛，個劇本得你嗰 part 嘅啫嘛。但是台戲是不是你那 part 的嘛，淨是。所以他四點鐘記者會是一個臨尾一個收筆最大的敗筆來的，其實。除非你是宣布緊急狀態令的嘛。 我都以為他是諗住緊急狀態令的，如果不是開什麼記者招待會。 不是，如果不是開什麼記者招待 會。喂，我的 Facebook 啊，原來所有人啊事後評論的時候，大佬你有沒有搞到我四點都不睡咗嚟睇你講啲廢話，大佬。 咪就碌返記者會嗰幾句囉，又係。但他有幾招嘅，我覺得。 就是分化群眾， 不是他會開始 去影響那些輿論的。剛才你說就是那個什麼啦，他停了，但他現在呢監警會梁定邦已經開了記者會了嘛，就是說監警會會主動調查嘛。但是監警會是沒有用的，因為他是沒有傳召權的，其實 廢的。 是啊，盧偉聰說會全力配合，那你知道這個調查是假的了。 所以我要繼續打一條戰線。 但是他就會什麼呢，他會出一些呢似是而非的讓步出來。然後就會聯合嗰啲明報啊、嗰啲信報啊， 就喺度吹， 都話啦，嗱，都讓一步啦，邊度冇調查啫？而家監警會咪獨立調查咯，咁樣大家可以寫信去提供證據，但係佢證據冇 protection 嘅喎，對你作為證人，係差佬可以根據你去作供嘅嘢去拉你嘅喎，係咁恐怖嘅喎，所以我就話呢個係假嘢嚟嘅，冇獨立調查，乜都冇得傾。 我覺得而家要打呢條線， 唔緊要，林鄭落唔落台唔緊要，獨立調查最重要，我哋。唔需要話淨係查警察， 查埋示威者啦， 查埋示威者。你1966年暴動，九龍蘇聯報告，查埋示威者㗎，有乜所謂啫？ 佢唔， 你咪查啲錢喺邊度嚟咯？ 佢唔敢啊，因為第一可能查到錢係乾乾淨淨，大家喺度奉獻嘅；第二就係查查下，原來佢有黑社會介入嘛。 咁係咯，所以我就話冇所謂啊。陳建波話查埋示威者嘛，好， 冇問題， 我支持你，係嘛？費事你嘅收成期受到干擾， 我加多一點添啊。特赦唔單止係示威者，特赦埋呢班差佬，和解啊嘛，撕裂啊嘛， 咪就係呢個。 但係你要解散速龍部隊，大佬重新 reach 企過入呢個 reach。 佢組成咗唔係好耐啫嘛，速龍小組以前叫 remove unit 噶嘛。 如果我係盧偉聰啊，你都守水塘啦，大佬，你咁樣搞我搞彎我壇嘢，大佬。 喂，大佬，佢而家直情 high 到爆啦，個班友蒙埋面添啦，琴日。大佬成個支特種部隊咁啊！大佬揸在未揸住嗰支呢個衝鋒槍出嚟喺度射㗎咋，上咗腦啊！話俾你聽， 我覺得如果民陣繼續或者我哋啦，或者係連登咧，其實係打獨立調查呢樣嘢係重要 的。嗱，我覺得最緊要攞到個最主流嘅民意嘅支持，我覺得第一就頭先我講短期嘅目標，獨立調查， 包括示威者 係乜？最大的範圍調查，又根據這個其實我在節目都講過，根據這個的那個調查委員會法案，有條法例的，香港法例第86章、是有條法例在這裡的Commission Inquiry Ordinance， 那麼這些你看到的建制派裏面比較溫和的都支持的，其實這個 是 啊，田北辰啊，啲支持。 唔係，我覺得又唔 fair 嘅。如果你真係要逼佢咧，唔係乜都冇嘅時候咧，就係、是、你唔可以只係話查調查差佬嘅，呢、這個唔 fair 嘅。咁好似話咯，嗱，我哋嗰啲資金究竟有幾多嚟自美國佬嘅？你一定 check 到㗎，銀行 transactions 㗎嘛，係咪？ 同埋坦白講， 我哋嘅所謂暴力， 最重要係睇到邊一個俾 instruction 警察。嗱，呢個唔係我哋講大話，係真係還警察一個公道，佢哋係執行者。 係。亦都唔係講笑， 係啊，唔係講笑，佢哋係執行者，你冇理由要佢孭嗰個政治黑鑊。以往嚟講，軍隊已經叛變㗎啦。如果喺外國咁樣嘅情況底下，軍隊已經唔會執行個獨裁者嘅指示，甚至會發動軍事政變去扣押呢個林鄭月娥㗎啦。真㗎，你喺外國 泰國 會軍事政變嘅。其實你再咁樣 push 去人民嘅對立面嗰度，要佢哋去槍擊嗰啲人民嘅話，喂大佬，你當日立法會戒嚴，進入立法會嗰度，進入立法會議員辦事處，邊個暴力啊？六月十二號嗰日啊，立法會戒嚴嘅其實係，所以你如果喺咁嘅情況底下咧，你將個調查委員會擴闊啲，嗰幾個訴求集中，我覺得 唔係。你話釋放示威者話唔起訴呢，我都有少少 bind 江樂士嘅講法嘅。佢就話喂，咁你係違反法治喎。林鄭月娥一路執住呢個 point 嘅。咁好，你調查完 ,ok, 特赦咪得囉，兩邊都係。 嗱佢而家就話 因為差佬驚就係點呢，我諗佢哋個 resistance 係其實怕差佬呢係不忿嘅，抗命嘅，正如你咁講。喂，調查完之後陳太已經講咗啦，雙方面都特赦。咁呢個就係社會上面喂你而家做差佬，你 唔係同埋最重要你嘅 ring fence 都冇人尊重你啦， 就係咩呢，你希望香港社會和解。 係啊， 嗱呢個就係1920、14一路到而家 未解決嘅問題啦， 未解決嘅問題嚟嘅。其實 巴士阿叔話啫， 係啊，嗰、那個積累咗由雨傘運動一路到而家 嘅矛盾囉， 嘅矛盾你就淨係嚴刑峻法去判刑判刑判刑，所以 DQ DQ， 所以有一次嗱，我而家事後諗，阿偉咧，胡志偉啊，有一次就話，不如大家抽起佢啦，你唔告九子，我唔告七警咁。咁初時我哋覺得，喂，咁唔得，唔 係嗱，呢個就係好多 七警兄弟咁樣， 好多時咧，無論係北外好或者好多嘅警民衝突咧，所謂真相和解就係咁嘅意思。那個調查係要揾出個 fact finding， 但係點樣懲處呢，就是從一個和解角度，不是因為調查了你然後刑事起訴你，而是和解的意思就是這樣。所謂特赦都不是說很多人說的那就是以後犯法沒事啦，不是，它有一個前提，前提就是這個特赦本身可以帶來一個社會真正的和解， 更高層次的意義目標。 但是以林鄭月娥這種這樣的官僚，它不是一個政治家來的，它是一種官僚， 你講俾佢聽，佢都唔知你。 佢對呢樣嘢嘅識見根本未到嗰個 level 啊！對唔住，真係。 即係如果你仲喺度嘅時候，話你講乜嘢喺度？ 你講咩佛偈啊？你係咪想幫嗰啲人啊？佢就會諸心之論嘅啦，根本係。佢最介意就係話叫我落地獄嘅啫，其實係就係一個咁低水平嘅人。然後指使呢個朱萬寧啊，好似係新聞處長嚇，朱萬寧 Kathy G 咧就去刪除咗嗰啲問題。 OK， 咁所以咧。佢唯一嘅選擇咧，就由共產黨去幫佢決定嘅未來。佢落唔落台啦？我個人我都講咗好耐，我唔覺得佢應該落台嘅。 繼續 keep 喺度， 繼續 keep 喺度，因為呢個人係會令到一個鍋變成一個危機，危機變成燒通頂嘅人嚟嘅。因為佢每一步嘅決定都會錯嘅。點解錯呢？就因為佢嗰種嘅傲慢，佢所謂嘅放下身段係假嘅。其實你見到佢琴日仲迫害大學校長去發表呢啲譴責學生嘅聲明。你就知道他所講的和解絕對是假的。其實這件事只可以新上來的特首去公布那個獨立調查和特赦，我覺得如果那個是張建宗，昨天他很聰明，一個暴徒他都不講，昨天我想他的心想已經是 坐定粒， 哇，終於捱了這麼久，終於輪到我了這一劑，大家記住林鄭落台之前的息怒是什麼呢，是先撤換政務司司長， 唔俾阿張建宗執死雞， 因為嗰個就會係 before 林鄭任期到之前，預先appoint咗佢，做咗一年先，然後再 run 個選舉。呢個係董建華落台嘅模式，所以對唔住阿張建宗， 就算你都冇份， 就算你琴日唔出聲都好啦。其實你都係冇份嘅，其實 不如咁咯，你教張建宗而家半變算咯，而家出嚟講。 如果我係張建宗歷史留名嘅話，就是我請辭。 再加講人話， 你記住，你係冇機會做特首噶啦。 再爆啊林鄭啲嘢衰嘢出嚟。 但係如果你今次選擇站在人民呢一邊咧，就歷史留名啦。真係噶，第一個政務司司長不滿行政長官處理政治問題失當而請辭。 亦都覺得自己係冇盡間佢，係咪？ 你唔需要鬧佢，你係覺得我自己冇盡到責任去彌補社會 嘅撕裂 嘅撕裂。喺六一二之後，我亦都做唔到嘢，咁咪完咯，係咪？使乜指責嘅？大家知道最撲街嗰係佢，所以我就話 係喎，我哋冇乜嗌張建宗落台喎， 冇， 忘記咗佢， 大家忘記咗佢一個 佢劉江華角色咁， 一個不存在嘅垃圾桶，所以我就話而家睇到所有 online survey 點解學生會贏？ 即係網上嘅民意調查。最重要嘅原因就係當你選擇企喺高牆定雞蛋嗰陣時候，而高牆係林鄭。 嗯。 過往嘅高牆係港英。 係。 1966、1967，跟住之後發生嘅南華書波騷亂、平安夜騷亂、中環騷亂、 的士騷亂。 的士騷亂都好啦，香港人一定係選擇高牆嗰邊，無論雞蛋點樣正確都好。但係而家我相信好多人係好擔心嗰個民意逆轉，但我覺得大家真係唔需要擔心。一日呢個高牆係林鄭嘅話，共產黨慢慢係 體會到呢樣嘢嘅。林鄭嘅存在係激進運動嘅基礎嚟嘅，其實。 但係嗱，頭先我哋講所有嗰啲主要網站咧都 down 咧，會唔會係大手部嘅開始啊？如果今日逼大學校長，佢真係全面抽佢算帳， 但係佢點解要令到啲網站 down 咧？ 咁佢驚。 佢呢啲 Telegram、WhatsApp 傳訊息㗎而家。 喂，佢控制咗主流傳媒，控制埋呢啲網媒，咁咪可以解決個問題囉。咪有人問啦。 佢控制唔到。 其中一個 group 嗰啲人 query 緊呢個問題呀，我啱 update 嘅時候係。 我相信就係佢驚有進一步嘅激進行動，就 rather than 係通過令到啲網站 down 咗嚟拉人。因為嗰個唔係咁直接嘅關係。 OK， 驚佢哋再我哋繼續反撲，繼續動員。 因為佢發覺啊，我覺得 沒完沒了。 四點鐘記者會指唔到咳之餘， 仲死多 仲死多幾錢重啊！我覺得，所以先至會出手啊！大家記住7月1日之後，嗰個出手已經唔係我哋想象中咁文明嘅啦，可以係，因為7月1日之後無所顧忌。所以大家亦都要提高警覺，我覺得。 喂，但如果整得冧 Cow Fair 咧，其實都唔簡單嘅，真係，係嘛 ？Cow Fair 都冧埋， 係啊， 佢幫佢擋 嘅。其中一個有人寫啊，嚇大規模搜捕，同時全 forum 死 server 啊嘛。 嗯， 跟住有一個人就話：，喂 ，Cow Fair 應該有足夠 protection 喎，連搞得冧佢，咁即係話 咁又唔出奇嘅，因為奧巴馬都同習近平都傾過呢啲網絡黑客嘅問題㗎。如果佢唔係有返咁上下攻擊水平嘅話，奧巴馬都唔會同佢傾啦。 同意。 係啊，你唔記得咗去年嘅香港關係法嘅報告裏面，國務院提到就係有個澳門嘅黑客攻擊美國嘅網站，跟住美國要求引渡林鄭將佢送咗返大陸嘛。 嗯。 都係黑客嘅問題嚟㗎。 OK。 係啊，呢個係即係國寶嚟㗎，其實真係國家級嘅攻擊嚟㗎，可以係。 不過咁啦 ，Be Light Water 咧，我哋就算你咁樣打壓嘅話咧，其實我哋更加有多啲創意同埋有唔同嘅人員咧可以應付嘅。 唔係，我覺得所以我咪話啦，大家最重要係咩咧？你要喺呢個輿論戰裏面打贏。你睇到我哋喺國際輿論嘅宣傳過去，就算今次衝擊呢個立法會，喺國際輿論上係冇輸嘅，其實真係。唔係話自己自嗨或者圍爐取暖，因為喺外國人眼中，就算速龍隊贏波都會有大爛玻璃嘅。其實 我哋破紀錄㗎啦。嗱，你話 大家唔好沉溺喺呢個即係所謂和理非呢個咁嘅形象裏面，因為嗰樣嘢係好容易打破嘅。你問我，對家嘅人打破你又得，自己嘅人衝動打破你又得，係咪？即係始終有一日。即係呢啲叫做遊行嘅純潔處女情意結呢，我覺得係冇用嘅，其實始終都會打破嘅。 唔係，我剛才啱想講呢，最後尾結尾嘅時候呢，大家喺度諗緊，哎，啲人開始講喂 G20 登嗰啲報紙冇乜用。我睇到一兩個 comment， 我話其實唔係在於個結果。G20 老實講，老共外交部唔係講得錯曬嘅。喂，大佬嗰度係真係討論緊國際經貿問題㗎嘛。 但係當初三萬門有問過，有同阿習近平傾過。 我哋個 process 先重要。全世界呢啲運動呢好少呢，我起碼我有生之前我未見過呢，喺全世界所有嘅報紙唔同嘅語文 係啊。 對我 哋。一兩張就試過台灣。 係咪 係喺美國登過。 用呢一個咁嘅方法。喂，老實講，你叫我嚟做 大佬，日文、韓文、英國、 法文、 澳洲、加拿大、美國、法文，大佬仲想點啊？係嗎？ 好犀利㗎喇。 仲有比利時啊，比利時嗰個都係法文㗎，好似。 所以老共嗰啲友咪諗就係話，喂，你肯定有外國外國勢力幫你手。 以佢哋嘅思維，就算佢真心咁諗都好咧，證明佢哋係根本同個時代脫曬節嘅，真係。你睇到佢成個動員嘅過程，短短咁短時間籌到錢。香港是一個很富裕的社會來的，坦白說。 大家是很願意，我見到那裡。 大家很願意去給多少少錢，當你的政權是這麼黑人憎的時候，而我們也都知道 我哋鬥硬、鬥武力、鬥暴力，我哋又鬥唔過你，仲有咩方法呢？咁樣，咁所以我話呢個咁樣運動嘅形式到今日，示威者昨日進入立法會之後所表現出嚟嗰種精神嘅面貌，係令到個運動 可以延續落去， 可以延續落去，亦都冇因為咁樣而成為暴民。 嗯， 呢個係最重要嘅。 不過我覺得要 tackle 嘅，即係建制派咧一定打幾條線，一就話勾結外國勢力呢樣嘢啦，繼續喺度不停喺度即係洗大家腦啦。第二樣嘢咧就係將 justify 自己嘅暴力，話呢啲係暴民啊，呢個係暴動啊嗰啲咁樣，佢一定會係 loop 呢啲畫面出嚟。我覺得 CCTV 已經係刻意地咧係將呢啲鏡頭，佢唔會好似頭先我哋咁嗰啲貼紙噶。即是说欸不要搞不要破坏这些。 他 不会的。 出撞击啊入到去就噴漆啊那些什么东 西。是难看的这些影像。所以你一定要用我们刚才那三个方法来解脱。At least, 从 negative 角度觉得难看，对家会乘机去扭转那个舆论。从正面的角度，你又亦都会令到一部分香港的中年人同埋年纪大的人呢對個運動嘅形式嘅接受嘅程度又提高咗喎。 今日有人講呢個論點啊， 兩邊都有嘅，我覺得 就話我哋以往和理非嘅人咧，對呢一個嘅所謂 一萬五千幾啊睇緊直播， 一萬五千幾我哋破紀錄啊，就話將我哋以前嗰種和理非正用你頭先嗰種舉手咧，就算我參與唔到都好，我哋接受 好冇啊， 我哋接受嘅能力係高咗嘅， 係事實上 係，係咪？最初我都覺得喂咁樣形式委屈好似唔係幾好喎，即係。俾人嘅感覺啊，唔係我啊，係公眾嘅 image。但係你面對一個咁撲街嘅政府嘅時候咧，喂，我哋越嚟越接受程度。 所以我頭先一開始講點解我哋以前示威嘅年代，差佬嘅進步武器擺曬喺個衝鋒車咯。 嗯。 點解殖民地永遠都係擺出一個和善嘅面孔？你上立法局去發表你6230嘅宣言，喺1997年咪俾你上咯。總之你唔好用鐵鏈喺記者面前喺度跳落嚟咁就得㗎啦。專攻最重要嘅目的。就唔好喺立法會跳落嚟。 因為佢剪你條鐵鏈咧，變成係國際輿論嘅新聞嘅魚皮 啦。你讀完個宣言，咪自己走咯，就係、是、咁簡單。 你就係要嗰張相啫， 就係嗰張相嘅啫。係啦，所以我就話， 我計多條數。 呢、這個永遠共產黨係唔會明嘅，因為孫明揚唔會當李柱銘係仇人，彭定康亦都唔會當譚耀宗係仇人。不過今日當個黨國機器控制香港，佢中聯辦就會當成個泛民都係佢仇人。呢班學生後面就係外國勢力，共產黨個政治機器只會不斷 create 敵人，因為佢要覺得佢偉光正、偉大光明正確。 嗯， 所有後面冇可能我的政策係錯嘅，一定後面有人搞嘅，一定係外國勢力顏色革命別有用心，所以佢冇可能承認就係話佢過去嗰七年對香港嘅強硬路線係導致到呢班年青人集體反抗啊嘛，而家係。 同埋好多可能一生人都未去過遊行，六四都唔得人冇去， 冇 廿三條唔理， 我都話有 呢一鍋去曬。 我今日睇蘋果訪問喺嗰個立法會裏面有個男仔就自己手都震曬喺度自制呢個盾牌，嗰、那個盾牌就係游水嗰兩塊咁嘅發泡膠嘅浮板， 得唔得㗎？咁陳雲嗰、那個結反而 唔係，即係你覺得係好傷心啊？你明唔明啊？喺佢心目中呢個就係保衞喺度留守嘅意思。呢班就係一班咁樣嘅年輕人，入去之前嗰啲女仔喺度揸住喺度咪喺度講，大家冇裝備啊，唔好入去啦。咁嗰啲裝備就係嗰啲地盤嘅黃帽，一個嗰啲嘅透明眼罩，實驗室嗰啲，再加一個嗰啲口罩。你對住嘅警察就係自動步槍、催淚槍、雷鳴燈散彈槍、傷人嘅警棍、警盾、胡椒、催淚水。裝咩鼻啊？坦白講， 其實有啲人講咧， 裝咩鼻啊？嗰啲咁嘅，即係一搏就散啦，係嘛？ 即係唔知有冇 Poppy 咁講，嗰啲黃帽咧，其實比差佬，因為佢更加會大力啊嘛，以為你有 protection 啊嘛。 喂，嗰啲黃帽 打落去先大鑊啊！ 如果係國產標準嘅黃帽，一搏就散㗎啦，真係㗎，國標啊，記住。 重傷啊！ 如果你話日本 JAS 嗰啲仲好啲啊，仲有啊，有限期㗎，兩年就唔得㗎啦，自己會爛㗎啦。 嗯。 冇用嘅，真係嘅。 喂，今晚差唔多冇戲啦，喂， 冇嘢啊。好啦，大家多謝大家今晚。 最後幾多人啊？ 1509，最多。 1509，咁啊呢個 record 嚟嘅，其實。等我影翻張相先。 116 幾啊？ 15116。 15116。等我影翻畫面先，唔好走住。 一五一二五啊，最 updated 嘅 data 係。 係啦。咁咧就希望大家多謝大家啦。琴日遊行咧就好多人埋嚟同我握手啦，亦都有捐錢啊，有啲義工即係喺度種咗幾次樹啊。咁我哋一位義工就入咗醫院添，咁就即係我相信大家唔好貶低和你飛嗰啲人。 嗯， 其實好多人咧去接受嘅形式就係咁樣嘅。咁呢個就係琴日我哋喺北海中心，即係你寫字樓斜對面嘅應該係。 嗯嗯嗯， 嗰度因為我哋嘅街站嚟嘅呢個係。 戰鬥到底。 係啊，點知同公民黨撞咗橋。 戰鬥到底。 公民黨派嗰張都係戰鬥到底。 OK。 係啊，咁啊，多謝大家。希望我覺得大家記住，逆權公民嘅時代。每一個人的崗位，不要看小自己，千萬不要看小自己，真的將香港一國兩制那種的制度的暴力向身邊的人告訴他們聽，立法會現在是變成怎樣，制度暴力是怎樣，公務員怎樣將他政治化成為大陸式的幹部，這些才是真正的暴力。 我這樣想，因為我們有很多即是 family gathering， 如果有參與遊行或者有 看我們節目的朋友呢，是要跟啲長者又好 解釋俾佢聽， 因為我估唔係個個都去。 你唔需要話學生冇錯，嗱好多時候我哋辯論都係咁，你認咗學生可能係衝動，可能係憤怒得滯，可能係火遮眼， 但係咩原因咧？ 係啦，但你再問多一句 ，root cause 係咩咧？ 其實個原因你睇下個科大嘅校長都係咁講，一個建制派嘅人都係咁講嗰陣時候， 嗯， 咁你就會明白嗰、那個民意係攞得翻嘅，我覺得係， 嗯。 是會返返嚟嘅，因為每一個人都諗個 root cause 係乜嘢呢，係咪、 嗯、 你問佢呀，點解淨係整下梁君彥同阿范徐麗泰呀，咁你又話你話屠烏唔啱呀，咁點解淨係屠烏嗰兩個，係咪點解立法會呀，要係點解唔係其他地方呢，所以我就話當你越問落去嗰陣時候內心去解答，有很多人佢係覺得嗰啲暴力場面佢接受唔到嘅。呢個一般人都係咁嘅，其實 黑社會呀，好多都 就算是不是黑社會都好啦。 欸，我一解釋呢樣嘢俾我啲親戚聽呢，掰㗎啦。屌，我共產黨有咩做唔出啦。屌佢係咁樣奪取政權㗎嘛。 嗱呢、這個 咁笨實啦，係咪 呢個就係蠱惑的答案。係 咪 即係當佢冥頑不靈嗰陣時候就話欸黑社會啦咁。但如果佢有心聽你講呢， 唔係呀，有很多相應咗出嚟㗎，嗰啲唔係似白襪仔嗰啲學生嚟㗎嘛，好鬼大隻㗎。 咁 有啲黑帶有白帶嗰啲嚟 㗎。可能有啲係以前參加過散運，他未必是學生，是可能是做緊嘢嘅人嚟嘅。所以我就話呢，仍然呢你講返就係、是、企喺雞蛋嗰邊嘅意義係乜嘢，就係、是、最重要嗰句，就算雞蛋係錯啦，記住村上春樹嘅講法，就算雞蛋無論點錯都好，我永遠都係選擇企喺佢嗰度。個原因係因為有更大嘅不公義， 嗯， 係喺雞蛋與高牆之間㗎嘛。今集時間差唔多，下禮拜再見，拜拜。 我们不知不觉。